呢，笑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放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哪一位？老奶奶， 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不清？ 老奶奶。 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，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去。 奶奶，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您怎么还当真呢？ 快买茶，快买茶，快 买茶， 快 买茶。好啊，这是练把式的还是卖艺的？是耍猴的还是唱戏的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原来是两位中学生推着小车串胡同来了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小崔吗？来来来，让我看看。哟，别躲别躲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 哟，可不是小崔吗？哎呀，我说玉海呀，你爹妈可都是念书的人，供养出你这么一个卖菜的儿子，哎呦，真是不简单，不简单呐！哎，也算是给你们家光宗越祖改换门庭。得，今儿我照顾照顾你，带什么好的了？给我称二斤。 你小瞧人，我伺候不着你。我不干了。 小崔。刘经理的小姐也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老刘家都选了个什么坟地呀？啊，这怎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本接一本都赶上这行了？哎呦，真是有出息有出息哟。我们一不放高利贷，二不当寄生虫，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好处，我们多几个干商业工作的，您说这有什么不好啊？ 是啊，有什么不好？ 你是售货员，我是顾客，你对我说话嘴口客气点啊！ 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你要买什么？ 我呀，我买。 哎，你别闹了。 我呀，什么也不买，就是想看看你这双手。 不卖菜可不卖手啊！ 那你要卖，我也买不起呀。 你真的要看？ 真的要看， 那你就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

先别生气啊，售货员有缺点回商店我批评他，你不是想买菜吗？ 对， 先给您腰啊。 不行 不行， 那 怎么行？ 快点腰。 刘经理 腰啊。 刘经理他等富贵想买菜他不排队，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。 就 不行 就 不行。 我听谁的意见呀？我 不买了，我 去 买了， 不买了， 这哪成的？ 你真讨厌， 回家去干什么不成？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！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 这事儿不赖春秀，赖富贵香不讲理。 就是， 富贵香，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防着高中不考，受这份洋罪。我不能让他干下去。 这孩子，别难过啊！ 街坊们，快来买菜吧！现在开始卖菜了。 来来来来，排队排队 买菜。 家里边又唱了空城计了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妈，干嘛？ 你有时间吗？ 什么事儿？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 说吧。 哎，爸， 嗯， 我们共青团呢开了个会， 嗯， 给您提了几条意见。让我转达一下， 说吧，说说吧， 您拿本记一下，我怕您忘了啊。 好，好，说吧。 哎。 经理通知天子去，我把意见对你。小区的工作出差错，你不打报告我心，派了那潘有才写

怎晓得那是黄连那是糖。老职工人人有一部学雷师，到如今当家做主拼心修行。我们爱上殿如同爱护眼中一个样，上殿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的荣光。上也为城乡交流做纽带，上也为工农联盟加桥梁，咱劳动换取人民心欢畅，咱劳动促生产繁荣富强。看全国多少青年成群结队走向自己的岗位上，下农村进工厂，指尖将跨海洋，入深山探宝藏，苦学苦练苦钻研，干了哪行爱哪行，你服从革命服从党，一起奋发放光芒，聪明能干有理想，怎能够当逃兵不开一枪。女孩呀抬起头往前方，跟党走莫彷徨，别辜负这好时光，学习青年好榜样，做革命的接班人，为商业增光。 把您的话记在心里，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用的螺丝钉。 你本来就是个好小伙子嘛，怎么样，还走吗？ 不走了。 好，收拾行李归队。 哎， 小崔。 刘经理。 小崔、啊、 刘经理。 哎呀，你可回来了。 刘经理，全是我的错。 哎呀，小崔，这都怪我呀。 不，都怪我。 小崔，咱们老一辈少一辈的可都要加强思想改造啊。 小崔，我帮你把行李拿回去吧。 哎， 走。 刘经理，我 去 了啊。 好。 刘经理，咱们的货到了，卸车吧。 好啊，为了大伙儿过好节日，咱们加紧干他一仗的。 那就走吧， 走。 Thank you.

菩萨公布的文呀，今夜晚

穷西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